哲的一首老歌《爱如潮水》。每天遇到的陌生人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选择点头示意，也可以面带微笑或者点头加微笑，然后把这些陌生人变成自己的知己、朋友、恋人，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变成重新的陌生人。

能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 这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当中的经典的作品《恋曲1980》。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用情歌来表达，或者是听一些情歌，找寻到内心当中最温暖的地方，已经是一种奢侈了。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作品是春晓和他的先生彭坦演唱的《I Do》。这是一首绝对意义上的情歌，也是他们在结婚之后一年啊推出的一首纪念的单曲。他们2009年的时候结的婚，2010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首中文名叫《春晓》，英文名叫《I Do》的歌。

deep into my heart like that. Now love me, come into my soul, let me touch you, cause I want you, Mr. Q. Hold me, kissing you tonight, let's go now. Call me missing you, but not like that. Now love me, come into my soul, let me touch you, I want you, Mr. Q. Feel relaxed, just let me rap. Two heartbeat dance, but don't be back. Now blow your kiss, let me know you miss. I'm Mr. Q, let me blow with your body. Move downtown, uptown, where the party at? Girl, want you right here in the car, yeah. This your mindset, feel a different room. Mr. Q, let's go, let your body move. 要么像辣椒一样有脾气，要么像白菜一样有层次，要么像莲藕一样有心眼，可是呢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就像一根甘蔗，直不会拐弯抹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虽然这样的性格吃不开，容易得罪人，但是我还是喜欢这样的自己和这样性格的人，不虚伪，不算计别人，喜欢做真实的自己。我相信傻人是有傻福的。 美丽的意外，星星闪烁，照亮心中的海。你踏着月光走来，一路花盛开，歌声呢喃，清风说着爱。期待，手牵着手，心不再摇摆。 你的唇，幸福是现在。 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4:00整。